你似北风吹走我梦，就让一切随风。 雪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我是不是忘了谁？

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慢慢学会了用微信去发红包，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很爱钱呢？钱买不来爱，可是却可以表达爱。钱换不来幸福，却可以帮我们赢得更多的可能性。体面的赚钱，坦然的谈钱，自由的花钱，谁说这不是生活的本来意义呢？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，或是大米来的下午，这个世界有 顺序非常重要，陪我们喝醉的人注定没有办法送我们回家，迟到本身就说明了缘分的不足和付出的欠缺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该再续前缘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乎，必然早早的追求，早早的拥有，怎么会等到对方心已死情已逝才迟迟到来呢？ 没有灯背影怎可上望，如没云天空都不觉高，我与他若似天生一对多么好，单手怎可以抱，我怕再平地跌倒，谁伴我冒险跳下爱河，谁对了一对，即使手挽手出了错，想多知多就那可一个，当风筝遇上风，即使快乐地

会是一片的光亮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，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，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 男人的幸运在于，他不论是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呢，必须要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，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。而女人的不幸呢，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，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，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快乐。当她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太晚了，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当中已经被耗尽了。所以现在的女人越来越爷们了。 说的找不到能爱的人，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，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镇，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。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，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，房子摇动着灵魂，贴着每个耳朵闻到 一个朋友啊，生气了就高冷，都不用去作，男朋友就来哄了。有一个朋友呢，是对方回消息慢了少了，他就会怒发誓要过去指责对方。作有很多种，小作怡情，大作伤心。我个人觉得最低级的作就是信息轰炸。发现很多姑娘都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受不了被喜欢的人冷落，就会用作来引起注意。用一段关系的存活去威胁对方，动不动就提分手。可是你以为对方会高能预警，然后小心呵护，结果呢，只会换来不耐烦、厌恶。不喜欢你的人，你作死了也没有用，所以识趣一点，聪明一点。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

是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禾，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和他在路边就小狗，竟是写到算了手。为他在雨中把世界解救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。